快閃一零一十三集又到見到啦，咁今日咧就錄嘅情況咧就好特別啊，咁因為咧喺酒店錄嘅，咁啊又啱啱其實琴晚咧就嚟咗 New York 呢度，咁因為有個展覽啦，咁呢幾日咧我都會試入拍片或者影下啲相咧，咁啊因為今次呢個展咧係講一啲未來科技，有啲係關於零售啊，咁呢個 show 好大好大，咁啊以大英咁貪心嘅性格咧，話説咧就因為咧有人咧就送咗張飛俾我就嚟睇，咁咧佢出雞我出豉油，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張飛咧要1000、1200、1500美金一張嘅，咁我買張機票嚟我都係萬零蚊加埋酒店，咁萬一萬松啲，咁啊～都相當划算，咁所以又未嚟過 New York 噶嘛，竟然未嚟過 New York 咧，咁啊好奇怪，我自己唔知點解未嚟過，咁啊未嚟過未嚟過，咁啊去過都去過 Boston 啊、Chicago 啊、其他地方，咁啊係㗎，係未去過，即作為一個大都會，我覺得真係一定要去，一間我會 share 啲相俾大家睇下，即係咩叫大都會咯，咁啊真正嘅大都會啊 ，OK， 真正大都會有好多嘢嘅，其實呢個節目我都係想包含一啲咧。希望大家滲透俾大家，感受到咩叫做普世價值啊？我哋應該要點樣啊？咁當然啦，實有呢、這個世界實有對家嘅。咁啊，一陣先講翻有啲網友啊，或者有啲評即係對呢個節目嘅一啲留言啦。咁我先講。咁誒，其實想講翻今日嘅入咗正題先啦。咁啊，今日我諗今個禮拜咧，咁啊，唔可以唔提呢、這個新任嘅律政司阿鄭若華小姐。我點解叫小姐咧？因為佢做嗰陣時，佢身世嗰陣時都仲未講自己有先生。啊 ，sorry， 佢係講老，佢講先生嘅，唔係講老公，即係講先生嘅啫。想問你係咪 teacher 定係 doctor 定係啲乜嘢意思？即係其實都幾隱蔽，咁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個政治領袖或者出嚟一個公眾人物，其實咧需唔需要咁鬼鼠咧？因為其實你好多資料咧係將會係公開嘅，你唔講或者將佢隱瞞有意隱瞞嘅話咧，反而會係對人哋對你嘅不了解或者一個我哋叫 unpredictable。我估你唔到啊！簡單啲嚟講，咁啊，人類係最怕估你唔到嘅，即係點解啲人話啲人哇見到梁振英嗰陣時笑得好奸嘅樣咧，好驚啊，好陰沉嘅樣，即係望落去我好驚佢啊！好似嗰陣時阿周星馳有套戲，我唔記得怎唔記得咗咩啊，講下同阿邊個啊郭文輝一齊咧嗰套咧，講阿林保怡做大狀嗰度。咁佢話記得佢咧見到嗰個笑容咧好陰沉嘅，咁即係其實對陰沉嘅嘢咧，大家唔知就驚。我簡單例子嘅，即係話有個窿，你話伸隻，我叫你唔使驚㗎，你伸隻手落去啦，我保證你試下響例如話響任何地方公開地方整個窿，然之後話先生你試下伸隻手落去啊。唔知咩嚟噶，可能有隻青蛙，有蛇，可能有100蚊喺度咁樣，咁你唔知嘅，咁你叫佢試啊，即係人係驚，即係呢個比較好啲啊，因為響正大街咁，你做咁嘅試驗，佢覺得你唔會害佢。但係你話如果有個山窿，有個窿喺度，我叫佢伸隻手落，你真唔真啊？唔真嘅，咁呢就係對一種唔知道嘅恐懼。而我覺得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即係無可避免地咧，你係需要公開自己嘅一啲資料。當然啦，唔需要講到即係如數家珍，我幾條毛，我唔需要話你知咯。但係一啲基本嘅資料，例如話我結咗婚嚟，我配偶係做啲咩，尤其是你越高職位，你係越需要透明。其實我想講咧， 即係因為點解咧？我自己一向咧，即係做人或者做生意嘅理念咧，我自己就算我打工嗰時候我都係啦，我都曾經做過少少上司啦。咁所以我都會做咩咧？我翻工我一定係第一個翻嚟先，我最準時嗰、那個。但係唔好意思，我係最遠嗰、那個。嗰陣時候灣仔翻工，我係元朗住。咁我每日搭嗰架咁嘅車咧，熬兩個鐘頭。當年係兩個鐘頭。咁我記得我六點幾，我五點幾起身，六點鐘到行去個巴士站，行去巴士站又好遠嘅。咁啊，朝朝早咁行到去到嗰度即六點半。咁啊，八點半有時早咗架車，八點鐘翻到公司。咁嗰陣時個老細都問我：你咁早翻嚟做咩啊？咁我咪又講。即係講笑咁講咯，嗱，正常有八點半嘅，但係咧而家八點鐘翻咗嚟，咪當睇下報紙咯。咁嗰陣時仲興睇報紙噶嘛，咁啊買陣嗰陣時我中意買，例如話經濟日報啊咁樣，去睇下當時嘅即係行情啊，唔係股票啊，即係知道市面上究竟發生緊啲咩商業行為。咁你每日即係 sales 嘅話，其實係要應對每一個唔同嘅商業嘅行為，你要有啲任何作出任何一啲 reaction 嘅，不管嗰樣嘢係同你有幾遠或者幾近好，呢個亦都係一個做生意又好，或者做 sales 都好啦，或者做 marketing 嘅人都好，都要知道。其實做 product design 都要嘅。你諗下，你做 product design， 你如果你唔用呢、這個市場嘅角度去睇一件 product 嘅話咧，你係會輸得好慘。OK， 你做完嘢出嚟係冇人要嘅，包括我自己在內啦，我都試過出過好多產品咧係冇人要嘅。是零銷售，但唔緊要 ，try and error， 我舊年先慳咗嘢，慳幾十萬，咁但係冇人發嘅喎，咁你要接受咗呢樣嘢，咁你要同你嘅一半或者同你嘅同事或者 partner 講，喂唔好怨我啊，即係點解我之前有一集講即係 partner 呢樣嘢，佢話盡量如果去到某個經驗嘅話咧，其實可以唔使要 partner 噶啦，即係要嘅話咧，其實真係要取到你一樣好緊要、好緊要嘅場。其實補到你好緊要嘅短，咁所以就係要咁樣做合作。咁講翻一啲有權力嘅人，我個題目叫做嚴嘅嚴人。本來我想寫嚴己，本來我呢度寫打咗我哋點，但我都改翻。但係因為咧，今次我見到香港政府做嘅嘢咧，正正就係調翻轉啦。通常就嚴己恕人，即係寬人啦，寬恕人哋啦。或者鬆懈，即係對其他人係寬恕啲。但我哋香港嘅特區政府咧，就嚴人就寬己嚇。咁大家都見到啦。例如話好似何君瑤咁樣話咩咩三無赦啊，而家覺得好似咧順口往咁啦，大家覺得好似冇咗件事咁樣。喂，對唔住，我繼續要追究嘅呢啲嚇。在個高等法院裏面影相，法院啦 ，anyway， 我唔想俾人哋針對我話我唔釐清事實啦。但係其實即係我想希望嗰啲即係針對呢啲小事嘅嗰啲即係 detail 位啦。我唔係話唔注重 detail 啊，而係話有陣時，因為如果我因為要咁樣去揾翻個資料嘅話咧，咩啊？中審法院啊，或者係高等法院啊，定係普通法院啊，影相唔得啊咁樣，咁跟住。花好多時間做啲 research， 即係關鍵唔係喺呢個細節位咯。OK， 我係中意斟酌 detail 嘅人嚟嘅，但係唔係喺呢啲 detail 度。例如話我做事，例如話如果係做到某啲位嘅話，我需要會揾 detail， 我會一定揾 detail， 我揾到篤添。調翻轉即係呢啲咁樣唔關事嘅。OK， 大家對嗰個 definition 咧有一個即係點樣去界定嗰啲嘢需要 detail 唔需要 detail。OK， 唔再講太多。所以我希望唔會再碰到呢啲咁嘅評論啦。Anyway， 其實我主要講就係話佢喺個犯咗事。OK， 我都講上幾集，我諗之前都講過就係話，尤其是做拍檔做生意好，或者係做一個公職或者做一啲一個領袖都好，你必須要即係做一個榜樣俾大家睇到。你問我，其實我最近我都有做拍檔生意，包括我同大陸或者香港有啲朋友做拍檔嘅話，其實我都同佢講到明㗎啦，我啲嘢好清清楚楚去做，君君真真，你唔好呃我，我都唔會呃你。例如我都講話講好多次啦，出差我永遠住錦江之星大陸 ，OK， 錦江之星你自己上網查下啦，即係自己睇下啲樣係點樣噶啦。唯好即係都啲味道都唔算大 ，OK， 都係有人攝紙仔入嚟嚇，揾啲女咩咩扮賭愛啲相攝入嚟你嗰度嘅，都仲有嘅呢啲係，即係你諗下呢個酒店係咩級數啊？咁同我啲朋友就話：哇，去住到住萬豪嗰啲咁，我心諗到你一日你自己搞生意，睇下你係咪自己咁啦嚇。咁啊，即係除非你要門面嘢啦，咁即係正如一樣，同樣道理，一個律政司，即係你其身不正。而家我哋針對嘅唔係話你係咪即刻 fix 翻，如果咁嘅話，喂，我哋好易做嘅啫喎，人生係嘛？嗱，最近咧，我喺網度咧就見到一張咁嘅笑話，咁其實幾好笑。咁咧就。或者如果有啲冇視像嘅，咁我試下讀出嚟俾你聽下啦。咁啊，張紙咧就睇落咧就字咧就擺喺架私家車嘅車頭嗰度，就即係擺喺小樓裏邊嘅。咁咧佢就寫住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啊，講話時話未讀呢張相之前咧，因為咧大家喺度試下，因為我由上個禮拜一起嗱，今日嚟香港聽到可能禮拜一噶啦，因為我其實就今日禮拜一。在New York 度禮拜日時間就比美香港時間慢一日嘅，即係十幾個鐘。咁我錄嗰陣時咧就點講啊？我上個禮拜一啦，咁啊即係我七日之六日之前咧，我就開始試日停 Facebook， 唔玩 Facebook， 我盡量啲時間咧而係睇一啲新嘅 technology 啦，或者一啲外國新聞一啲有養分啲 article 啦。或者啲 YouTube 啦，我盡量試下多啲 subscribe 嗰邊嘢。咁啊，即係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我覺得我需要對國際上嘅嘢認知更多。OK， 同埋要攞第一手資料嘅，我唔要第二手，所以我會直接係 subscribe 一啲，例如話 BBC 啊，同埋我最近我喺屋企嘅話咧，會睇咩咧？睇咩 NHK World。咁、okay， 我又好鍾意日本啦，咁另外就即係我唔認日文，咁唯有睇英文版啦，咁英文易聽嘅，咁陣間我都講下啊英文點練成呢個下陣先講，咁所以呢就我唔知呢張相我而家講緊呢張相呢係咪其實已經係洗咗版，如果我有機會日後咁嘅話呢，我喺度戴認頭盔先，我係真係已經同 Facebook 脫咗一個禮拜節㗎啦，我間唔中開嚟睇下有冇啲人叮叮我嘅啫，因為都唔靜靜望都唔望啦。我開嘅意思係真係純粹開一開佢，睇下上高有冇啲 notify 我嘅啫。咁啊，希望可以清空自己嘅腦筋，去睇一啲新嘅思維。咁我發覺喺工作效率同埋喺吸收知識嗰度咧，我係非常非常之有果速嘅進步。大家可以嘅話就試試啦。OK， 咁講翻呢度啦，咁啊嗰張紙上寫咩咧？就致警察或交通督導員。咁啊，跟住就開始內文啦。本人好忙，警覺性不足，政治敏感度低，加上佔中壓力，現誠實承認違拍，絕不隱瞞。成條街都咁多人拍，拍人之常情。你要俾空間我處理，唔好小事化大。我會聘請認可人士幫我處理，好快洗走一手法車主事。其實當然啦，呢張嘢咧好明顯係抽嘴。咁啊，話説啦，如果我而家都仲有，因為其實我過美國前我都買咗車啦，賣走嘅車。咁啊，呢排話時話翻嚟咧，都發覺其實都冇車都 OK 喎，因為。我屋企行落地鐵站啊，兩分鐘都唔使，咁啊，即係快咗好多。去嚟話去中環開會嗰啲咁樣，即係講緊係半個鐘之內係一定到嘅。咁啊，即係以前我喺中環都唔會揸車噶啦。咁啊，搭巴士嘅話都起碼過一個鐘，即係唔塞車嘅話，唔塞車就好快。OK， 講唔塞車嘅話，咁但係你話即係地鐵係方便。咁講翻呢張相咧，咁其實如果我有車，我都會攝落去玩。因為其實我係覺得咧，即係呢張相咧，即係你打明咗，聽落就知道係真係抽緊佢哋水。 我覺得作為一個律政司，你除了要以身作則之外，你是要比別人更過分。正如我說我住錦江酒飯店，不是錦飯店，錦江即是賓館，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就是錦江之星、你想想，有人跟我說過，喂，大兄，你以你即是級數，即是他這樣說，我其實沒有這個字，他很厲害，但他真的這樣說過，其實以你級數沒理由住這些這樣酒店。那我很誠懇跟他說，我都說回我的東西，我說作為做一個合作，即是跟拍檔做生意，你不可以被人洗得錢多，你不可以被人覺得你濫用的資源。而我們現在整個的建制 ,ok? 或者一些支持建制的人，就是藍絲，他們最喜歡的就是什麼？使用權力。ok? 我可能講多次，有人不喜歡我提藍絲，但我告訴你，除非有一日香港是得到公平的對待 ,ok? 一班後生仔 ,ok? 努努力力想做好香港，而被你隻腳打成埋廢青藍絲，一日黃絲，日日如果仲有人咁樣去嘅話咧，我一日大恩都會挺身而出，我為呢班後生仔喝彩，鼓吃俾掌聲佢哋，同埋我會對呢班濫用權力 ，OK？ 自私自利嘅藍絲，我會更加鞭策，更加去話佢，除非有日佢肯即係啊痛改前非啦。不過我都知道唔可能啦，所以我更加要將呢啲陰暗面我要踢出嚟。好，即係其實唔係陰暗面嘅，即係我將佢擴大。其實呢個新聞已經發酵咗咁耐啦，我只不過將佢繼續發酵，用唔同人嘅方式講出嚟，影響翻唔同嘅人。好似呢張相咁啊，其實只不過就係一個好無助嘅一個香港市民。咁我又話俾你知呢張相係邊個人 send 俾我啦？係一個住喺港島南區全海景。是最優質的地方，是香港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地方。唯一不好處就是很潮濕。OK， 屋企有即係複式單位，買樓是講 number 的人。OK， 無憂的了，他買 Bitcoin 的量是自己都不知道的人來的。他傳給我，我都有些愕然，因為從來我知道他是一個很 liberal 的人，但是沒有想過佢會係對呢啲咁嘅事都覺得有感覺，因為咧要一個香港人咧，即係其實真係好忙啊！尤其是好似佢哋啲上咗位嘅咧，我好衰，我而家我越嚟越尊重呢位朋友。我最尊重係咩咧？就係話對一啲普世價值、一啲是非黑白認同嘅人，包括我呢位朋友。咁所以咧調翻轉啦，講翻頭先啊鄭女士啦。我都唔知點稱呼佢啦，因為你自己都唔認。咁而好明顯啦，圖上高呢個右手邊呢位阿潘先生啦，就嚇，咁係佢嘅先生嚇。anyway， 點講我都唔知啦。咁其實點解要隱瞞咧？咁啊，話説咧，呢位鄭先啊，呢位潘先生咧，搞錯添。阿潘先生咧就咁，其實就係手執香港一啲工程嘅牛耳。咁呢、這個我都曾經接觸過佢公司某啲部門啦，咁啊。都差啲都合作咗嘅，咁當時因為真係乜都唔知啦嚇，咁啊而家知道嘅話，咁梗係減攬啦。咁當然都冇再開始過，都冇話係啊有任何生意關係嘅。我純粹知道呢一間係一間好大嘅公司，包括呢、這個門上溪嗰個裏邊一啲工程啦，一啲電嘅工程，我知道係佢做緊，即係之前係做嚇。咁啊，點解你要隱瞞呢？啊、你驚咩呢？驚人話你瓜田李下，係咪？係嘛？咁如果你咁講，係啊，咁你即係話以後身邊一半你咪唔使做咯。咁其實話時話喎，就真係喎。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律政司或者一個訴訟專家，如果涉及到一啲工程、一啲嘅 court case。是或者一些訴訟也好，乜都好，或者政府的一些 decision 也好，是涉及到你先生的工作的話，那怎麼辦呢？是吧？哇，那就不用一樣做了。 咁我想問咯，係咪就係得佢一個咧？咁當然啦，其實我呢個故意問嘅，梗唔係得佢一個啦，只不過就係話要上高開綠燈又俾佢過嘅話，咪就係呢啲人咯。而呢啲人其實可選擇唔多噶。當你諗下你成手牌你攞落手嗰陣時候，你玩財大啲，一摸上手，哇！三四五六七，你咪三四五六八九嚇，整兩 pair 你，整兩 pair 三四你彈下，都唔知道出乜好。我就算俾你出牌先，你知出乜好啦，係咪啊？出三仔先啊！哇！單即係啲人，如果你識財大啲嘅知嘅，出哇！而家出三仔先嘅話，啲人話哇！你行單知你咩賺太多啊！但係後面其實好似你人哋以為你做咩？你後面成隻 Queen 咩成咪成成成隻碟成隻大碟成隻煙響曬你手啊！原來梗唔係啦，而係佢冇得揀。呢、這個亦都我所之前我好多時都講噶啦，就話現世其實好難會聚集到一班叻人。而呢班所謂叻人，我又喺度重複講一次，只不過係背書好叻。OK， 佢背啲條文好叻，背咗個學位翻嚟，叫佢獨立思考，叫佢逆向思維或者一啲叫邏輯思維嘅嘢。我覺得呢班人都幾缺乏一啲 common sense 嘅嘢，其實都達唔到，好老實實。好似今次呢單嘢咁樣，你睇下佢可以自己間屋咁明顯地係有問題，佢可以都唔識得處理咗先。其實豬肉在前已經有前科出現過嘅事，你係咪應該警覺性低？警覺性低某程度上真係其實同你個轉數有關喎。咁如果你轉數有關，即係慢嘅話，咁你其實適唔適合做呢個律政司司長嘅位咧？係嘛？咁細佬啊衰啦，啊即係我啊冇讀書啊，所以就攞唔到一個大律師職資格。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我都好想去睇下呢啲咁嘅人嘅轉數有幾高。OK， 咁啊真係悔恨啦！所以喺度都同大家講啦，如果有細路仔嘅話咧，同你講讀書真係好重要，一個 key 嚟嘅，俾你即係點樣，即係一個證書嚟嘅，令你點樣可以有條 key 去到某個階梯。即係唔似得好似我啲咁樣咁辛苦先，即係先至係達到啲離開咗少少自己階梯嘅嘢，但係都辛苦嘅，去唔到另一啲階梯。呢啲明白嘅，咁做人最要認啦。其實利用權力嘅嘢而令到個人去得到一啲好處 ，OK， 包括你怎樣使用你嘅權力。最近咧，我喺網，即係喺我未離開唔睇 Facebook 之前咧，咁啊都見到一個 Facebook 嘅網友啦，咁啊 post 咗呢個 post 啦，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咧，我好希望咧香港嘅警務人員，可能咁即係用翻個最中性嘅叫法叫你哋啦。我以前喺我啲節目度叫做差佬，因為你哋做啲嘢唔啱，我唔需要尊重你。如果你做啲嘢啱嘅話，我話俾你知，我會比更多人更尊重你哋。OK， 呢度講緊咧2013年咧，香港咧就對呢個過分使用暴力不滿。咁我相信咧，如果呢個咁嘅人權監察、人權事務委員會咧監，即係如果係再 update 翻而家2018年或者2017年之前，即係啲2013至2017年嘅話咧，我相信佢會再更加嚴厲嘅。去即係唔係十分不滿添，係極度不滿。喺呢度你會見到啦，好似我嘅 highlight 緊嘅，係十分不滿。OK， 咁其實如果佢係而家呢幾年嘅話咧，我諗係極度不滿添。以簡單嚟計啦，好似喺橫州咁樣，我其實最睇我始於乜嘢咧？其實始於就係喺橫州嗰陣時咧，黑社會打人。有幾個差佬，我呢度又轉翻啦。差佬話藍帽子嗰啲歪帽咧，執埋眼唔好睇，睇唔到，而睇到啲黑社會打啲示威者，而差佬唔去做翻啲嘢。其實喺大人心目中咧，好簡單，我要求好簡單，你要我尊重翻你，唔該你攞翻呢樣嘢俾我， 就是、公平。公平好重要。正如头先我讲啲领袖，甚至乎系要对自己不公，包括咩呢？要将自己成为 underdog。例如，我曾经有啲老前辈啦，咁又或者我听阿萧生讲啦，又或者我身边有啲人啦吓，话成哥佢接待人哋系点咧？出门口嗰阵时系必恭必敬，一定送到你去 lift， 然之后讲拜拜。嗱呢方面咧，我哋真系要向大陆人学习啦。其实大陆人咧系惯咗系送你走嘅，送你去 lift 嘅。咁而呢班我讲紧嘅公道、公正、公平，包括乜嘢呢？包括好似啊朱经纬咁样，你打人，佢平时一定即系嘅。你如果话迷信好点都好啦，睇上面上你睇朱经纬个样，佢呢块面咧，呢叫咧，即系你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好人嚟嘅，一定系做一啲偏门吓、啊。即系其实你话佢做黑社会，我都信，我信。其实面上其实一盘叫咩呢？统计学嚟嘅啫，唔好谂得太复杂，唔好觉得咁神化。OK， 因为面上我有好多次咧，我系睇啱咗。我下集啦，其实我本来今集讲嘅，但系因为我惊我嘈到隔篱，咁我而家要压住把声讲嘢。咁隔篱房我唔知道会唔会嘈到人哋。我想讲咩咧？讲面上，我下集讲，除咗讲咩咧？我亲身经历最近养狼狗。俾人哋咬乜乜，咁我下集希望啊應該講到嘅。講翻你頭先咧公道，咁面相好重要。你睇下阿朱先生朱經緯，平時一定係對我下屬好惡，係有啲唔公平地惡。嗱，你話如果你嚴己嚴人嘅咧，咁我真係冇乜所謂。但係睇嚟佢應該都唔係啦，佢應該咧都係一啲咧嚴人啦。嚴唔嚴己我唔知啦 ，OK， 同埋高高在上，你見下佢一嘢揮落去打落個人度，覺得人好似豬咁樣講，我使乜尊重你啊？佢嘅心態當時，你啊喺佔領期間啊，喺佔領嘅地方過馬路就唔啱，我就打，唔係你點會做出一啲咁嘅動作咧？所以你今時今日你受到咁嘅應該咁嘅懲罰，話俾你知係少咗添。其实如果以一个官系，应该更加要严佢哋，因为你哋系执掌权力嘅。OK， 呢个权力系边个授予俾你嘅？其实某程度上唔系某程度上啦，直情系我哋市民俾你啦。咁点解讲某程度上咧？因为我哋唔系个政府唔系我哋选出嚟噶嘛，所以我哋唯有叫讲某程度上咯。如果你话真系成个社会系我哋选出嚟，好似美国咁，你咪打示威者咯，跟住你睇下你有啲咩结果，咪诉讼咯。是全部可以诉讼的，香港是选择性的，香港不要给那班蓝丝去 spin 了我们去地道的，是啦，我们都出境和这个朱经纬都要受啦，对不住，影到的，影不到你怎样，又或者好像横州那些这样，影到不帮 不作出公正 的判断，即是例如说个榴莲拿着把刀开榴莲那个人跟着去哪边，你跟住附送去攞走佢喎？喂，乜唔系喺街度藏有攻击性武器啊？你真系觉得佢喺度食榴莲开生果咩？你又试下，如果占领期间啲示威者，又或者而家去立法局度攞住把刀，会点啊？嗱，系咪啊？我就要呢两个字啫嘛，公平啊！你公平执法得噶啦。咁当然啦，其实好多人系都仲唔明点解要公平。我都最近睇咗一条片，係有一条片係舊片嚟嘅，但係唔知點解 YouTube 嗰個 tag 我，但我就覺得好有感慨。咁不如大家睇下點先。 呢個嚟自中國昆明，叫做楊舒平嘅女學生，獲邀喺馬里蘭大學今年嘅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 People often ask me, why do you come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I always answer, fresh air. 他一上台就说刚刚到美国，第一件令他惊讶的事是不用好像在中国那样戴上口罩。 When I took my first breath of American air, I put my mask away. The air was so sweet and fresh and utterly luxurious. I felt free. No. No more fog on my glasses. No more difficult breathing.No more suppression. Every breath was a delight. 他由此引申到马里兰大学，令他感受到自由的空气。 The fresh air of free speech. Before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 learned in history class about the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ut these words had no meaning to m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until I came to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 have learned the right to freely express oneself. 他又提到在啟都大學一出名為黎明洛杉磯的戲劇時所受到的文化衝擊。 The students, actors,were openly talking about racism, sexism, and politics. I was shocked. I never thought such topics could be discussed openly. 他说自己一直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够定义真相，直至在马里兰大学他才学会自由地表达意见。 My voice matters. Your voice matters. Our voices matter. 最后，他又寄语同学，毕业之后无论做乜嘢，都要记住民主同言论自由唔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 Democracy and freedom.Are the fresh air that is worth fighting for. Freedom is oxygen. Freedom is passion. Freedom is love. My friends, enjoy the fresh air and never, ever let it go. Thank you. 演讲获得全场掌声，不过官方《环球时报》就引述现场的中国留学生话，演讲令他们感到非常尴尬，又说演讲在当地留学生和马大的朋友圈引发不满，认为内容辱华。有人就质疑为什么演讲稿没有人审批，而自称是马里兰大学校友的《环球时报》小编就表示对事件感到十分痛心，批评演讲的内容完全罔顾事实。 好了，大家听完之后呢，有没有觉得是罔顾事实呢？我就自己经常即是都回大陆出差啦，咁啊都见到好多雾霾啊，更加唔使讲自由啦，咁啊而家连上网 ,ok, 我讲最近啦，我上 line 呢，我已經是用一些可以翻牆 的 plan 了，因為香港人在大陸是如果你有做這個 roaming 的話呢，即是可以總之是那個叫做你總之回到大陸啦，你的有在 roaming 的話呢，那是我已經是上到 Facebook 啊 YouTube 啊，但 Line 呢就已經被他們封殺了了。就算你有呢個 plan， 你可以上到，甚至乎你上到任何色情網站都好啦嚇。咁但係你都唔可以用 line， 或者俾到 line 你用，都要隔咗好耐好耐。WhatsApp 還好，我都冇乜感覺到 delay。一個咁專制嘅地方 ，OK， 所以有個咁嘅學生嚟到美國讀書，然之後得到一啲民主嘅啟發。我覺得呢，如果全中國所有嘅人都有佢呢個咁嘅思想嘅話呢，就有救啦。但係好可惜，淨係一個馬里蘭大學，其他嘅同學有啲已經即係用唔到佢。不過當然啦，我明白，因為呢其實呢而家美國每啲大學呢都有啲大陸學生其實都有黨組織喺度㗎啦，即係都要嚴控你嘅生活 ，OK， 令到你呢都仲係響一個讀書還讀書，你吸收佢嗰啲科普知識好啦 ，OK 啦，佢啲管理工商經驗好啦 ，OK， 你學佢哋啲文學好啦，但你唔好學佢哋啲普世價值。咁其實呢樣呢，我覺得真係，如果你諗住要翻大陸揾食嘅話，就冇所謂啦，就真係冇計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冇諗過翻去嘅話咧，你家庭可以條件容許嘅話咧，又俾你出到嚟嘅話，屌我睬你都傻啦！我咪普世價值關你鬼事啊！系嘛？你咪杯葛我咯，我自然会有蛇自然香。冇咗你呢班咁嘅湿鸠同学，冇所谓噶。我有翻班优等嘅，啊，白人好，香港人好，台湾人好，新加坡人都好，啊，或者大陆嘅系享受自由嘅人好。你呢班咁嘅湿鸠嘅啊，中意俾帝王管制嘅话，你随便你。嗱，雖然呢條片咧都有成半年嘅啦，但係最近睇翻咧，我都係好感動，即係覺得如果真係中國有啲咁，即係出到呢啲咁嘅學生嘅話咧，呢啲就係一個世界公民，一個響全世界都吃得開嘅公民，而唔係響一啲狹隘嘅一啲地方國度嗰度咧，就自吹自擂，什麼世界最強嘅國家啊，什麼什麼全球都會嚟我國度讀書嗰啲咁樣。响呢、這个睇，即系首先我多谢有线先吓，即系俾翻个 credit 佢。除咗我睇有线之外咧，其实我都最近咧都有睇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外国嘅一啲新闻啦，或者我近所讲啦 ，BBC 啊，我几中意听 BBC 嘅，即系英文耳听，因为美国咧有好多啲新闻咧都，我呢度如果睇 YouTube 嘅话咧，呢度开咗佢嗰个 auto 字幕噶。咁我喺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英文係點練成？咁覺得好奇怪啊，馬先生咁講個 topic， 因為其實咧我都睇翻之前我哋一啲評論啦，咁好多謝位網友啊，佢指出翻一啲英文嘅發音。咁我喺度首先想大家道歉先啦，即係簡單啲嘅道歉啦。咁因為其實咧，大家咧唔係話即係一啲學富五車嘅，咁啊都好實實在在同你講啦。我係會考嘅啫，英文。我英文我就攞 U 嘅 ，U 啊 ，unclassified 係最垃圾最垃圾嗰啲。咁但係就因為我真係讀書又讀唔入腦嘅，同埋我有一種挑戰權威，細個都係中意嘅。你係要教我偏要唔讀嗰啲咧？咁但係大個梗係知領嘢啦。咁啊，如果大家網友你有細路嘅話，咁啊同佢講啊，呢位叔叔好辛苦啊，而家要。是咁自己不斷學返，逼自己睇啲嘢學。咁其實我點樣去慢慢一步一步去令到自己多啲了解呢？咁其實我第一份工，如果你有聽我以前節目嘅知，其實我係打工，我係去一個外國人去做。咁嗰時呢我打一份報紙呢，我好記得㗎，嗰時城報啦同埋星島呢都仲係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分類廣告。咁啊未興勞工處啦，咁啊，我都真係睇翻啲報紙，咁啊同埋睇南華早報啦。咁我話説咧，咁啊響幾份報紙裏邊就揀咗南華早報睇。咁因為咧，我就即係心裏邊咧，我知道我呢條友都係養唔熟噶啦，都係咧漢奸嚟噶啦。咁所以咧，一定要學翻啲啊外語旁下身。咁啊讀書啊英文唔係咁好啦。咁啊攞一份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啦，咁啊揭開有一個廣告，零零舍舍係中文嘅。啊，唔係 ，sorry， 零應該咁講，全部英文嘅。啊，我記錯咗，對唔住啊，特登認翻。我係睇星島嘅，咁咧零零舍舍有一個係英文嘅廣告，好細格，成個郵票咁大啫。亦寫寫住咩 ？Small company，OK，、okay? 即係要一個 messenger。咁嗰陣時，咁啊細個多數都係咁噶啦，唔讀書做咩？ 做馬粉隻咯，即 messenger， 即係信差。嗰陣時仲有嘅，即係總之其實公司最低下層，即係賭市，即係賭市揾你嗰只。咁我叫做第一份工啦，其實之前都做過一啲，但係嗰啲唔算。呢份工我正正式式、認認真真揾嘅第一份工。咁我見到呢個咁嘅名字 ，A Foreigner Company。咁嗰陣時有限度英文之下咧，咁知道哦，原來一間外國人公司 ，small company。咁我心諗正喎、哦，細公司咪即係等於我同嗰個外國人即係鬼啊，唔知鬼佬定鬼婆咧，就可以突招夜對咁樣對住佢啦。咁於是咧就膽粗粗走去見啦。咁啊，咁我都相信佢對呢份工個僱主咧對呢份工。個即係嚟呢個面試應徵者咧，都唔會要求高噶啦。咁啊，咁我都和盤托出啦。我話我英文唔好㗎，不過 I would try to talk to you 咁樣，咁細個咁講喎，咁啊I try my best 咁樣。咁好好彩地啦，咁啊請我，咁啊都叫我同嗰個原來鬼佬嚟嘅，咁啊外國人嚟嘅，咁啊想見呢個同佢見。即係接見工啦，咁同佢講咗幾句，咁覺得都 OK， 咁就請咗我。咁其實咧，翻工第幾開頭幾日開始知道兩嘢嘅，點解咧？原來咧一個荷蘭人，澳洲長大，咁啊都幾難聽嘅英文，即係咁啊知道兩嘢啦。咁啊，即係其實翻佢面試嗰陣唔知點解聽得明，可能問一啲我估計到嘅嘢啦。What's your name 啊 ？How are you 啊 ？OK。等住住嚟 ，OK， 咁啊，俾咗我做啦，模模糊糊嘅都仲系印象都依稀。咁做咗冇耐咧，根本開始已經有啲跟唔到佢嘅英文，但系就唯有焗聽。咁壓力之下咧，就俾我即系都勉強聽得到。但系咧周時咧都會聽錯。咁我試過咧有一次咧係聽錯咗買煙，嗱記住啊，我連煙都要幫佢買嘅。咁我記得嗰陣美孚，嗰陣美孚 home office 嚟嘅，咁啊買佢嗌錯咗某隻牌子，因為煙其實好多牌子嗰陣時煙仔仲好多牌，我記得佢叫金邊神叫 Benson 啊，佢冇我冇記錯話，咁我買錯咗，哇！俾佢真係一巴冚埋嚟，係一巴冚埋嚟，我到仲而家我都仲記得邊個位俾佢冚咗一巴。你問我有冇嬲佢？其實心底佢對我好好嘅。OK， 我一陣先講埋落去啦。點對我好？跟住吸完嗰巴之後咧，咁其實諗過唔做，但係心諗我既然揀得呢一份工，既然揀得呢個位置，嗰陣時其實都做咗幾耐下，做咗幾個月嘅啦。我覺得要捱落去，同埋嗰陣時咧教咗我咩咧？佢俾個機會我學打字，冇錯係打字。翻工冇嘢做咧。甚至乎禮拜六咧，佢都叫我翻嚟嘅。成日翻到去咧冇人嘅，佢哋都冇人翻嘅，得我個翻嘅。唔係翻嚟做咩？佢叫我攞住份報紙，英文報紙，然之後打字，係咁打字，唔好理係咁打。咁結果咧，就喺個時候就學識咗，就用打字咯 ，keyboard 咯 ，OK， 變咗真係唔使睇咯。我見到好多人都係㗎，而家仲係仲要手指食指去撳撳撳嘅。但我就由嗰個時候開始已經係慣咗，嗰陣時打字機啦。咁亦都開始睇多咗英文啦，咁慢慢培養，亦都一同時間咧，最緊要就係話我自己本身都話啦，我都係啲漢奸嚟噶啦，賣國求榮。咁我由細到大咧，咁其實都中意聽英文歌。聽英文歌我從來咧嗰陣時咧就舉過阿貝，即係咩BGS 啊，細個聽嗰啲咩所有啲歌咧，其實我都唔知佢唱乜嘅。其實由嗰陣時開始咧。由嚟咗做咗呢份外即係外國人工作上咧，咁開始我就真係拉份歌詞睇下啦。咦？發覺原來歌詞係有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學英文嘅來源，係生字同埋語法，同埋咧嗰個即係點咧串，即係語法咧點串連起嚟。所以咧我就冇傳統嘅一啲拼音啊，冇完全冇嘅，靠死記，靠聽嘅歌多。你都咁講翻，我真係聽好多好多英文歌，大部分80年代嘅歌或者而家近代，我好奇怪嘅。16年開始，我係咁聽啲 最流行嘅歌，所以全部都即係你基本上你播俾我聽，我都識噶啦。即係我知係邊個唱，即係大入邊個唱，又或者呢首有咩曲風啊啲咁。咁呢個係即係對你自己對事物就好奇啦嚇。咁我對音樂有好奇。咁我另外咧就即係學即係聽歌學英文啦。除咗聽歌學英文之外咧，我聽歌學埋另外就係國語。我記得如果你問我國語嘅啟蒙老師係邊個咧，就係、是、呢、這個。明天会更好。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当年咧系为咗唔知去做啲慈善咧，带成扎台湾或者香港明星咧一齐唱歌，主要都系台湾嘅。嗰时大陆都未兴起明星，咁啊唱歌去筹钱。咁当年咧我就系靠即系呢首歌慢慢学，跟住到另外一个歌手苏芮啦，搭错车啦，咁啊学嗰啲国语。看住啲字，哦，原來呢個字咁解咁讀嘅，咁英文一樣。咁另外一個係我轉捩點係咩咧？咁就我話點解個鬼佬其實對我好咧？其實咧佢就係、是、當佢哋怕九七嗰陣時咧，佢唔知八幾百喺六四前咧，佢已經賣曬啲家當噶啦，因為佢知道，因為六四之後佢就決心就賣埋添。咁我好記得嘅，我係六四之後。间公司咧就正式结业啦，其实赚到钱之后结业啦，成家移民去澳洲。咁其实我都好挂住佢，好想见翻佢，我真系好挂住佢，因为佢其实就好好，点对我好咧？其实佢临走嗰时咧就俾咗20,000蚊我。咁嗰阵时咧，我记得我月薪咧就系1,600蚊嘅。咁20,000蚊即系等于俾咗大约10个月嘅解放个嗰、那个叫咩？遣散费十几倍添，系唔好意思啊，有啲痰，因为呢度咧啲天气好干燥。anyway， 讲翻嗰度先啦，叫咗十几个月，咁我呢次点咧？咁啊，企唔等我养嘅，咁啊叫好彩啦，个阿爸仲做紧嘢，阿妈仲做紧嘢嗰阵时，咁啊家庭咁啊唔系我主要负担，咁于是我同屋企人讲，喂，俾我去闯下啦，咁啊边度闯咧？咁于是咧，我就攞住。呢20,000蚊咧，就買咗一張會來回機票半年嘅。咁記得嗰陣時候我就買去程咧就係呢個巴黎，回程咧我冇記錯咧就係、是、呢個倫敦。咁啊，斯里蘭卡航空公司由搭上飛機嗰刻開始，其實咧我就已經成為一個獨立嘅人嘅。我喺呢度，我都想同大家啲網友講分享一下啦。如果可以嘅話，俾仔女做下呢啲咁嘅瘋狂嘅嘢，我覺得係即係喺中國人嚟講瘋狂，其實喺外國係 as usual 嚟嘅啲係。由嗰刻開始，其實我開始學識長大咩咧？就係、是、我所有嘢都係靠自己獨立，冇得問人哋。當時未有互聯網，當時未有無線電話。你出到去嘅話，就攞住份地圖，攞住本書，攞住份你自己之前做嘅資料搜集，去行你每一步。而當時咧，咁結果咧，我就去咗法國啦，住咗一個月喺朋友度，咁啊玩咗成個巴黎啊，同埋一啲郊區之後咧，跟住自己開始搭火車去邊咧？去意大利啦、瑞士啊、奧地利啊、諸如此類嘅地方。OK， 我落歌啊啲咁樣，跟住又翻返去巴黎，咁咧大約咧維期咧就大約2-3个星期到啦，大約幾多我唔好記得。咁沿途咧就遇到唔同嘅人，你要同人哋交流，例如話買火車飛，例如話你我有次試講奧地利嗰度啦，因為唔知道點買嗰個地鐵飛，而俾人罰咗60个奧地利錢，嗰時未有歐元嘅，咁都幾多下，我記得幾百蚊嘅。同埋嗰個人係唔係即係 offer check 飛嘅，我都唔知道，因為俾現金佢。我懷疑我而家諗翻嚟應該係俾人呃咗錢。anyway 點好啦，係自己冇買飛，咁應該受翻個懲罰。自此以後，所有定全部要買飛，OK， 冇得逃票。所以講翻呢度咧，咁啊，喺一個獨立嘅你面對任何嘢啦。同埋咧，嗰陣時好興火車咧，我好中意坐一啲咧夜晚嘅火車。點解咧？可以慳翻晚酒店啊嘛。而 夜晚去，咁成晚火車咁樣，火車又瞓下覺，咁亦都遇到唔同嘅人，有唔同傾偈，可以嗰度練自己嘅英文。其實英文緊要好簡單嘅，語外語都係嘅，大膽得噶啦。即係你諗下，以一條我呢咁嘅蛋散中午蛋散夠膽堂嚟講，咁人哋唔會問你攞個成績表噶嘛，咁咪照同你講咯。咁你咁勤，你咁努力嘗試同我，即係嗰個鬼都話我，你咁努力同事同我講嘢，咁我咪同你講咯，冇所謂啫。佢仲讚你添，話你講得好，通常都會咁噶啦。即等於有條鬼佬走埋嚟同你講嘢，哎呀，你好，我要黑教燒賣咁樣。你聽完之後話，哇，你好好嘅中文，其實我哋自己諗話，夾唔合夾啦？黑教燒賣或者一個狗，你個狗好靚啊，你個狗唔係一個狗，係一隻狗。咁即但我哋會對一啲外人係外國人咧係比較寬容啲。調翻轉，我喺鬼佬面前都係外國人啫嘛。咁所以真係唔需要擔心，即係唔好怕。我見到人好怕講英文，咁我即係呢樣，我正所謂一樣嘢面皮厚，即係咧，如果以後咧，我喺節目度咧啲英文發音唔正嘅話咧，請大家冇必要提出更正啊！我非常之受同埋非常歡迎添，因為你唔改進嘅話咧，你一世都唔會進步。咁但係以上係咁樣啦，咁啊嗱，我所以就嗱總結嚟講咧，就話聽歌啦，同埋你日常生活面對啦，而家再加埋有互聯網更好添。咁好似最近我睇嗰啲一啲 documentary 都好啦，咁都係喺 YouTube 度睇，而 YouTube 佢可以即時生成到。當然啦，你要小心啲，因為 YouTube 生成個英文咧有機會有錯嘅。OK， 因為佢真係一個即時，而且又每個人嘅口音都唔同，但係咧大概都有九成準噶啦。尤其是如果你聽啲 BBC 嗰啲咧，更加準嘅，因為英文英國英文或者美式英文啦，我覺得就即係會係英式英文咧，會係易聽啲同埋易會準確啲。Anyway， 咁啊嗱，咁啊講完之後咧，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譬如講下 N 獎簿啦，好耐啊，上次都得一張，今次多幾張。咁呢個就啱啱琴晚咧，即係其實幾個鐘頭之前啦，因為 JetNet 啊，而家朝頭早五六點啫，我瞓唔著，所以起身錄節目。你會見到咧，呢、這個其實咧係。響正 Times Square 嗰大嗰塊 LED 板嗰度咧，一個過馬路嘅地方。咁其實紅燈你見到咧，你會見到其實咧嗰陣係綠燈，你見到嗱就佔咗資源綠燈位。咁車係紅燈，但係咧佢都得到正呢度。咁顯示出一啲咩咧？咁咧顯示出咧，其實咧美國咧唔係所有地方都咁又就即係守禮啊啲車啊嚇，唔會擠嚟擠去啊，唔會響安啊，對唔住。New York 響安情況都嚴重嘅，都 put 嘅。咁呢個其實響我諗響加州嗰度嘅少人響安，我諗兩三藩市都有翻人響安。即係啲城市嘅地方冇辦法㗎啦 ，urban 我哋叫做嚇，因為概念就係話一個城市嘅地方係必會係咁繁忙。OK， 我甚至乎咧，我試過咧響德國嗰度咧一截咗個的士，個的士同前面嘅車因為有啲拗叫，兩個的士都。成開就咬開窗嗌交，跟住爭啲上落車打交。咁你諗下，以一個咁高質素嘅國民水準嘅地方，德國喎，全即係最理性。其實去到一啲市區嘅地方，都會係有呢種情況。咁但係當然啦，要睇下佢嗰個密集情況係有幾多咯，同埋係咪係咪好嚴重咧？即係等於即係你要諗下，即係。當然啦，我上個禮拜喺大陸出差，我係成晚瞓唔到。喺凌晨嗰度係有人係響不斷響安，大貨車有，私家車有，乜都有，我係直情瞓都瞓唔到。咁當然啦，喺呢啲咁嘅地方，即係大都會，真係一個大都會。咁block 咗個斑馬線啊，或者響安啊，或者啲人過馬路唔守規則啊。即係都幾常見，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都要當為一個我長知識啦。其實咁耐我嚟過最大都會，除咗芝加哥之外，同三藩市之外，美國我諗最大係呢個噶啦，紐約都係首表表姐。咁另外呢個啦，納斯達克咁啊，其實成個 building 就係納斯達啦 ，NASA 係咪 ？DAQQ 啊 ，NASA。Anyway， 點好咧？佢係一個創業 兩大之後嘅科技股，Apple 啊、Google 啊，全部都喺呢度噶啦，都唔係主板嘅。咁美國政府就將佢分開咗，即係響佢呢度做主板。咁我點解影呢度咧？咁其實就係大家夢寐以求，如果有一日公司個 logo 同個名或者股票 number 可以喺呢度出現嘅話，真係死而無憾啦！即係代表咗你係做到某啲成就。OK， 同錢銀冇關嘅，同即係存錢銀冇關嘅，完全係一種心裏邊嘅一種虛榮咧。當你話虛妄、虛榮乜都好啦。Anyway， 嗱，因為咧，琴晚咧，到步嘅時間都七點幾，所以影嘅相唔多。咁啊，大影嘅咁啦。咁而呢張咧，亦都係平時你見到最多、最多會見到嗰、那個例如話會出現到嘅一個相啦。咁都講翻啦，呢類啲嘅户外。即係喐得嘅 LED 咧，Times Square 呢度，我住嘅 Times Square 呢附近 ，Times Square 呢度咧係全球最密集嘅地方。呢個係一個行業內人士同我講嘅，行內行專添同我講，講關於呢個地方咧嘅密集程度，我相信電費都唔少，不過我唔係擔心嘅，因為美國喺能源方面都行先啦。咁啊，有咩嘅話睇翻之前嗰幾集啦。好啦，咁最後咧就見到啦，咁啊一啲其實我見到好多嘅啦，已經美國開始流行用一啲叫 e-menu 嘅嘢啦，即係總之咧，你去到咧就唔需要同人講噶啦，咁自己點菜啦。咁啊呢樣我覺得啊嚟緊將會越嚟普及噶啦。而家成本仲叫貴，嚟緊嘅話咧，我絕對相信咧，只會越嚟越平，越嚟越平。你就係睇啲硬件就知噶啦，咁軟件啊另計啦，咁啊，咁你自然越硬件低咗嘅話咧，軟件都會應運而生嘅。咁呢個亦都係啲同埋用呢啲咁嘅好處咧，可以知道大約有幾多人係撳咗啲乜嘢，最撚尾冇落單或者落咗班嘅，可以做啲統計。喺採購方面咧。亦都有幫助幫到忙，呢、這個亦都有幫助於咧一個其實都環保㗎。你諗下，多少咗少印嘢啦，多咗啲統計數字係對客户食嘢嘅更加精準啦。OK， 會令到唔會有剩餘嘅食物啦。咁呢個係一個都幾我覺得都幾利民嘅科技嚟嘅。好啦，咁今日到此為止啦。咁因為都七點幾啦，我唔知講幾耐啦 ，anyway 都成個鐘原來都，咁啊下一集仲係一集繼續見面，下一集拜。